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欢迎点击订阅。 Hello， 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酷我音乐调频，我是莫大人。 嗨，大家好，我是主播萱草。 其实我们酷我音乐调频给大家一直的印象都是正能量的陪伴的节目啊，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真正正能量的内容啊。你亲眼见过什么正义感爆棚的事儿？ 这个话题就很正了。我忽然间脑海里浮现的可能就是在国外的时候遇到过某件事情啊，然后瞬间就是以祖国为骄傲，有这样的事情。 来先说歌吧，第一首歌呢叫做《沙拉拉》，来自于蒋雪璇的一首歌，很有节奏感。看看我们听众朋友都有怎样的经历呢？这个朋友呢叫做松谦的慢半拍，他说呢，全班讨论信仰，教授喊人起来回答，有人信仰佛教，有人信仰基督教。教授呢当着一个中国学生说，中国人没信仰。这时呢，中国学生立马站起来说，我信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为国长脸了，有可能是在西方的某个国家吧，在上课的时候。 对对，我觉得这样说的真好。 是9088的小朋友啊，他说呢，我觉得选择从医吧，去和死神抢之剑的时候真的是正义感爆棚，我选了这条路，我很骄傲并一直为其骄傲。哇，为你鼓掌。 哎，说实话，学医的朋友真的很辛苦的。我之前也认识一些，就是暑假寒假都要比别人短，可能只放一个礼拜，然后而且平时呢经常要晚上还要加课，周末也不休息，还要在医院里实习，挺不容易。 我觉得当医生真的很帅，如果再给我一次重来选择男朋友的机会，我真的好想跟医学生谈恋爱。 你老公听到会不开心吧？ 我看这个留言的朋友，他的头像是一个帅哥，不知道是不是他本人还是哪个明星，我觉得很帅了。不用担心会被他带跑，今天第二首歌来自于贾丽仪的《蓝蓝天》， 这个特别逗。我是艳阳不忧，他说呢，我爸打我，然后我妈打我爸，是不是很有正义感？ 下面有一个九干七幺六六，他一个朋友啊，他说为什么我妈来了就是混合双打了呢？ 两个一起打你。然后呢，楼主还给他回复了说，可能是你爸。可能是你妈觉得你爸他自己打你发挥的不太好吧，所以他想再试试。 其实孩子可能是促进父亲间和睦的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大家一起合起来对付小孩子，对付熊孩子，就不顾得上吵架了都。 太清太极七皇，他说呢，就在我们县城里，有个老大爷呢骑车过马路的时候侧翻了，我正好开车过去，好多人看着，没有人敢扶他，我车上的朋友也说别管了走吧，但是我心头一热，停下车过去扶起来，给他家人打了电话， 还简单地处理了伤口。那个时候我感觉我贼帅，觉得这样真的挺好的，就是 明知道有可能被这个碰瓷，但是宁愿被碰瓷也不要错过一个真的需要帮助的人。 PP 赢杏子他说，前几天呢，在地铁上，一个看起来50多岁的大叔呢，进了车厢四处寻找位子，当时已经满座了，他坐到一位年轻的姑娘面前，叫她起来让座。姑娘小声地说自己不太舒服，不好意思。谁知道呢，大叔直接坐在人家大腿上，姑娘吓得委屈哭了，用手死命地推开他。这个时候呢，两位健硕的大哥快步上前把他拉到一边去，大叔气急败坏，举起手枪打人，然后呢一下子被他们按住，周围的乘客也纷纷地指责大叔，大叔一直骂骂咧咧了。到了下一站，两位大哥把大叔推出了车厢报警。 嗯，还是有人挺身而出的，做见义勇为的事儿， 多猥琐呢，50多岁了还想开油 啊。你知道吗，这样的人特别多，就经常在地铁被拍到，还 就倚老卖老，感觉他就算是不想开油，他就是非要赖个座位，那也是人品很败坏。 嗯，江南小芙蓉他说呢，初中我们班一个男生 A 打了其他班的男生 B， 当天男生 B 的妈妈呢来班上找男生 A， 当时在数学课上，我们班数学老师拦住男生 B 的妈妈说，这是我们班的人，有什么事儿啊下课找班主任，不是你想带就能够带走的。 嗯，其实在学校是应该这样的，有老师有义务来保证学生的安全，到底至于说两个孩子之间的纠纷应该要坐下来好好聊一下，不是说动手打回来就能解决的。 对啊，不能让你轻易的带走，我们对他是有责任的。 小杨宝他说，初中的时候呢，有三个女混混在走廊欺负我们班一个弱小内向的女同学，身为班级大姐大的我呢，奋不顾身冲了过去，挡在他们面前，看着三个女混混，我说了一句，你们试试看，他们居然看到我来了就跑走了，我当时正义感爆棚啊，现在都大学毕业了，我一直搞不懂为什么那么多同学害怕我。 你是长得很吓人吗？ 有可能就是一个是你的长相问题，还有可能就是你的这种性格太正义感了，大家就不敢惹你。 对，就是一身正气的话，自然那些歪的就会怕你， 看上去就好像练功夫的样子。 是我们遇见和这经过，副歌是不 护着我，用一生的执着，我会陪着你，爱着你，不怕时间蹉跎，奉陪。 第四首来自于亚青的《甚至一场旅行》。 岁月安然，时光静好。他说呢，上初三时遇到我们这一级辍学的小混混，问我同桌要钱。周天刚返校，身上钱最多的时候，我同桌当时吓得就要给他了，我说不能给他，你把钱给我。后来那个小混混指着我鼻子说，你给我等着。我说好呀，我就等着呢。我同桌是男生，我是女生，那时候也不知道哪来的胆子。后来那个小混混遇到我也没有敢找我的麻烦，就是个典型的欺软怕硬的。 哇，你真的是一女汉子， 好厉害的小姑娘。 对呀，都罩着你的这个男同桌了。 我觉得现在很多女孩子都比男生勇敢啊。 嗯，我就那后来我想知道这个男同桌看你的眼神会不会是那种崇拜型的。 我觉得应该怂了，我不敢直视你。觉得你比他还厉害。 女神。 比他还爷们儿。 余生可靠，他说高中的时候呢，有一次我们跑课间操要收队回去的时候呢，谁知道我们班两个男生打起来了，后来好像是谁踩了谁一脚，我当时一腔孤勇上去一边吼一边把他们俩拉开。记得当时全班就我一个女生上去拉架，事后我总想我可真的是勇猛。 哎，你知道吗，有的时候真的是上前拉架的话经常会被误伤的、 嗯、对， 所以一定要小心一点， 对对， 保护好自己， 就动不动就被捅一刀啊，或者是揍一拳什么的。 对啊， 我是真的没那个勇气，要我的话我就真的怂就躲一边了。 可以站在旁边大喊，但是不要凑过去， 会躲在一边打电话报警， 用语言制止他们。 那水面上跳跃着的光影，到底谁跟谁的爱情，风是动说我跟不上你的步伐， 你说没关系，至少现在我们很大。 下一首歌来自李潮的《情话微甜》。 嗯，很甜的一首歌。 花生毛豆大拼盘。他说呢，有一次我们家三口逛超市，结账的时候呢人很多，我们都耐心的排长队。我们前面还有三四个人的时候呢，有一对中年夫妻摆明了要从我们前面插队，快到我们的时候，那两个人就要往收银台上放东西。我老公这个时候很大的声，差不多得了，没看见大家都排队呢吗？把你那东西拿后面排队去。插队的人没得逞。然后他说还有后续呢，说我们结完账呢，老公把后面阿姨的商品赶快放到收银台上面。后来的后来，我们排着一队，谁也没有让他们插上，灰溜溜的东西没买就走了。 我觉得这种人真的是挺坏的。我之前还见到过那种在高铁站取票的时候插队的，然后最后还打了起来。 就我觉得如果真的是很着急的话，你可以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征求大家的同意之后你可以在前面插队，但是我就什么都不讲直接冲过来就要插在人家前面，真的是太没礼貌了。 嗯，确实是这样。 我感觉我的运气不会太差， 刚好在下一秒就碰见你了。 是想的复杂，还是我真的太差？ 没时间去管，我就是认准你了。 我说就让我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说我说的话都可以写进小说。 其实我傻傻又纯纯的话不多，但每句都能戳中你的心窝。 我觉得刚好你和我的节拍很合，你说就笑着陪，没逃亡也很值得。亲爱的别傻了，快醒醒吧，你刚才好像说梦话了。 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于小英俊的《恋爱预告》。 再变一次小胖子，他说呢，就在前两天，合租的室友在回来路上遇到了流氓，超级可恶的那种。他回来躲房间哭，下班回来我拉着他去了派出所，除了办身份证，这是第一次去派出所。由于修路，那个路段的监控刚好坏了，没法找到坏人。回来后带着他一个一个找有监控的店家。这时的我应该是正义的吧。 嗯，给你点赞。 对，就是为了室友出头啊。 暖暖暖男不暖，他说呢，小的时候玩水被我爸抓回去狠狠打的时候，我妈这个时候站出来说了，打得好，正义感爆棚。太逗了， 这是火上浇油啊。那句话怎么说的，雪中送石。 送石。 用阳光温暖卑微的自己，我觉得他的网名都很正能量啊。他说实验室组会上导师误会了同门，当着我们的面骂他，我当时听不下去了，就替同门解释，结果接下来的半个小时成功的把火引到了我自己身上，被骂到散会。太可爱了。 很正义了。 嗯，对。 再分享一下今天最后一条留言了，叫做猫小乐的朋友，他说呢，有一个小孩呢被三轮车撞了，三轮车上的人在车上看了一下就开走了，小孩就一直在那边不动，很大一会儿都没有人去看他。后来一个穿红衣服的男孩去给他弄到路边，后来采访的时候呢，红衣男孩说老师说的要助人为乐，看到别人困难时要帮忙，真的是让很多人汗颜。 对啊，很多大人都不敢去的时候，还是一个小孩子去帮助他。 嗯，其实小孩子吧，就是太单纯和善良了，就是老师教什么就自己就记住了，可能到了社会上呢，慢慢的经过了一些事情之后，哎，反而不敢了，就是心里知道该怎么做，但是会犹豫很多。 嗯，确实是这样。好了，其实说了这么多呢，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做这样期节目呢，也是呼吁大家能多一些正能量吧，多一些正义感，在生活中多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嗯， 好的，那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的微博话题留言哈，没准下期节目就可以分享出来你的故事。 嗯，对啊，记得特别关注一下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啊， 嗯， 每期话题征集的时候都会分享出来， 对， 记得参与。 嗯，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我们下周五的节目再见啦。 嗯，拜拜。 嗯，拜拜。